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老爸，银行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8-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97集，朱元璋瞅着跪在脚下的赵成，好一会儿才冷冷地问道： 李存义和李佑曾伙同胡惟庸谋逆吗？ 声音虽然不大，却如五雷轰顶。赵成听了惊得差点向后翻倒，强撑着跪稳了，抬头回答： 回皇上，现有李存义家的管家亲口供词在此。 说完，赵成颤颤抖抖地从怀里掏出李存义家的管家的供词。 朱元璋看了，更加轻声地说：这么看来，张富户的话是属实了。 朱元璋说完，他瞪大着眼睛，似乎又看到了李善长那张恭顺的脸，想到他曾经鞍前马后的效命，就算那管家说的是实话，就算他们真的想谋反，可是能反得了吗？朱元璋在心里问自己，随即又摇了摇头。于是朱元璋破天荒地发出一道处置与谋反者牵连的圣旨，李存义与李佑都免死，便到荒凉的崇明岛上流放。朱元璋识人用人，特别是在控制人上是一个超人的天才，但他毕竟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一个从穷苦中长大的人，在很多地方再多的智勇，终究也掩盖不住他在待人上的很多不足，特别是他给了人好处以后，总是还希望受到他好处的人能有所回报，或者呢是有所表示。如今李存义、李佑犯的都是杀头的谋反之罪，如果朱元璋愿意，完全可以把李善长拿进来一块给杀了。然而他朱元璋却看了李善长的面子，给了他们这么一个天大的恩惠，非但没有牵连李善长，连他谋反的弟弟和儿子都没有杀。按理说李善长受到如此殊遇，应该上书谢恩。朱元璋从宣布了那道免死李存义与李佑的圣旨以后，就一直在等待着。然而遗憾的是啊，李善长一直没有半点表示， 朱元璋开始感到非常不愉快，进而感到烦恼了，再之后便是愤怒。 李善长啊，李善长，你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大胆？难道朕奈何不了你，还是朕不敢奈何你啊？ 这回一向聪明过人，一辈子琢磨人的李善长，却一点也不明白朱元璋此刻的愤怒。 新年刚过，春日的太阳格外的暖和，鸟儿在枝头欢乐的啼叫，鱼儿在水中自由的游弋，唯有那锦衣卫的审讯室里此时异常的阴森冷酷。一个白发斑斑的老者被裸置于铁床上，正在受着他的皇上发明的酷刑。那些无高无大、结实而强壮的锦衣卫，一人端着一盆热水，而另一个人从中舀了一勺。不知为什么，他俩今天大发善心，不是将这沸腾的水泼在老者的脸上，而是泼在老者扁平的胸口上。老者哎呦哎呦的叫着。锦衣卫见了，笑嘻嘻的说：“嘿，这才刚刚开始呢，怎么就叫了？”说着抓了一把盐和辣椒粉，慢慢的撒在老者刚被沸水烫烂的胸口上。老者叫唤得更加厉害了，锦衣卫忽然大喝一声：“不准再叫！”老者吓得咬紧了双唇，不肯再说一个字儿。锦衣卫凑近老者，放缓声音说：“ 告诉你，这才刚刚开始，你既然受不住，就快着了。”也省得皮肉受苦。若是你硬是不肯招，呵呵，我们再用铁刷子来刷，把你的肉一丝丝的刷下来。再不招，我们就用铁钩勾住你的骨道，把你像宰了猪那样倒挂起来，然后再挑断你的脚筋、手筋。总之，直到你要着了，要么死了为止。老者听了，长叹了一声：“我着，我着。”这位老者名叫封纪，本来是元朝的旧臣，后来归降了明朝。封纪每日里呢，认认真真地忙着自己该做的事，而殊不料突然祸从天降。有个叫吴许的人告他曾经往来于蒙汉之间，多次替胡惟庸给元朝传送书信，勾结谋反。而让人不解的是，还说胡惟庸在给元朝的信中称臣。按说这事儿呢，一看便知有悖常理。胡惟庸在大明王朝已经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为何还要给被大明皇朝赶到北方苟延残喘的元朝称臣呢？更让人不解的是，还将老宰相李善长也牵扯进来。封纪知道这参与勾结谋反可是灭九族的事，何况又要诬告当朝老宰相李善长，于是便抱着打死也不招的想法。可是啊，在锦衣卫的酷刑下，他终于还是受不了了。作为一个从小受到过很不公正待遇的人，特别是作为一个有着乞讨经历的 而自身又不能积极向善的人，朱元璋的身上有一种无奈的精神。这种无奈的精神可以使他为达到目的而不惜一切残忍的手段，和根本不去顾及事实，而且呢，心中没有一点的愧意。这么些年来，为了清除一切他认为对他的皇权有威胁或者是他不满意的人，朱元璋紧紧地抓住胡惟庸的谋逆案不放。无论要惩罚谁，就说这个人是胡惟庸的党人，犯了谋逆罪，拉出去砍一刀便是了。此时因为胡惟庸一案被杀的已经有2万多人了。为了打击李善长，朱元璋决定也用此计策。他不顾胡惟庸的案子已经死了2万多人，还要利用这个案子打击无辜。权威之下，一些无能建功立业、谋求升迁，或者是为了报复泄恨的人，便会靠了诬陷他人来达到自己目的。在朱元璋高度集权的统治下，不少人走到了诬告陷害他人的路上，这使得朱元璋的愿望总是能如愿以偿。这一年年初，有人报告明州卫的指挥官吴许与日寇勾结，经过一番严刑拷打，吴许坦白了自己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与日寇勾结，而且呢是直接受封记的领导。朱元璋又抓了上百人以后都给杀了，还是无法找到第二个证明吴许话的人。封记被审了2次，始终不能让朱元璋得到满意的答案，于是只好将他交给锦衣卫来办理。自然而然，案情很快有了发展。在锦衣卫进一步的诱逼下，封记终于供出了他们需要的答案。胡惟庸勾结元人谋反，在给元朝的信中称臣，这其中给元朝传送书信的人就是封记。早在2年前，大将军蓝玉北伐的时候还抓到过封记，是李善长替他出面求情，让蓝玉将封记放了。锦衣卫将封记亲笔所写的如此这般白纸黑字盖上了手印的口供送到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瞥了眼，哈哈的笑了。李善长，你的辫子总算抓在我手上了，如纹鱼肉还能如何呀？朱元璋说着，然后吩咐锦衣卫说，先不要惊动他，只给朕紧紧的盯着。李善长岌岌可危，却全然不知，反而在心里埋怨朱元璋，怪他不该将自己的亲弟弟和亲儿子流放到荒凉的崇明岛上。李善长聪明透顶，如果他冷静下来是能够想到这些，可是他现在心里啊憋着一肚子气，便不能那么多想了，非但不去感谢朱元璋，还自己找了一些事儿来干。李善长辛苦了一辈子，攒了不少钱，看到朱元璋的皇宫修得越来越漂亮，他忍不住呢把自己的府邸也好好的扩修一下。李善长是一个善于经济计划的人，为了节省这些开支，他来到信国公府。汤和见他来了， 赶忙迎到大厅里，吩咐摆酒招待。李善长见了，摆了摆手说：“ 喜国公不要客气，我这次来啊，是有要事相求。” 唐和不知今日他为何这般客气呢，不解地望着他，非常客气地说：“ 左相国有何事，只管开口吩咐就是。”“ 啊，吩咐不敢，我呀要修整一下府地，想向信国公借300名魏卒。” 汤和当时虽然辞去了兵权，但是府上呢仍然有上千名的士卒。听了李善长的请求，也不多做考虑，就点头答应。 这样小事只需宰相吩咐一声，何须亲自前来。 而谁知道这300名士卒刚到左相国府，那边便有场卫的王寅报告给了朱元璋：“ 真有300士卒在李相国府上吗？” 朱元璋听了报告以后问道：“ 实实在在，小的不敢隐瞒。” 王寅回答着：“ 李相国要干什么？”“ 他们 难道私下里集结兵力准备谋反吗？”“ 小人以为……”“ 朕说他们是想谋反，对不对？”“ 哎，对对对，他们是想谋反。”“ 李善长想谋反，你说的可是事实？” 王寅连忙跪下：“ 小的说的句句事实，不敢有半句谎言。”“ 李善长啊，李善长，他以元勋国贼之谋逆不举，宁是观望怀两端，又私下集结兵力，大逆不道，当诛满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